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蒙特利尔》2007年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，第49首诗《情歌》。主人有酒欢惊夕，请奏鸣琴广陵客。月照城头乌半飞，霜栖万树风入衣。桐庐华柱烛争辉，初潭绿水后楚飞。衣声已动物皆静，似作无言星欲息。秦淮奉使千余里，感告云山从此始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